这是弗兰克林，弗兰克林和朋友们每天都有新发现，整理生活和想象，每天都有新奇冒险，邀请你和我们一起游戏。嗨，这是弗兰克林，弗兰克林和朋友们。